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 欢迎大家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乐行京津冀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冰。您也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乐行京津冀的宝藏嘉宾北图老师，他也是凤凰网历史频道的撰稿人。来，北图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图啊，不敢称老师， 变成你的一句口号了啊。北图老师呢今天继续带我们漫游张家口。那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带大家是了解和漫游了库张大道大进门，那今天北图老师继续带我们漫游张家口吗？ 是的，而且今天咱们还要加上一个北京这边的旅游景点、旅游资源。但是这个地方呢，也跟张家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哎， 在这儿呢，我先花几分钟啊，带着听众朋友们回顾一下我们之前讲的张家口的旅游资源。一个呢是上面有着大好河山牌匾的，被称为古代长城四大关口之一的大进门。 四大关口唯一不叫口的大进门。 对，就它叫门，而且它还有个响亮的国际名字叫卡拉根。 卡拉根啊，这是俄罗斯人民给咱们起的。 这个卡拉根本身就是大门的意思。所以从侧面验证了啊，这地儿的确不叫关，叫大门。而且呢，上一期我们还讲到了有名的这中原和远东地区的繁荣的一条商道库张大道。 库张大道， 张是张家口，库是乌兰巴托。 哎，在这条库张大道上，曾经是有马，然后运书、运茶、运瓷器，用各种各样的贸易的往来啊，是非常联络我们中国和那个时候的俄罗斯的一条非常重要的道路。 是的，这条商道上呢，也发生过各种各样的故事。那有听众朋友就奇怪了，说：“哎，在我的印象中啊，这个草原、蒙古高原跟咱们中国接壤的地方有很多呀，那为什么偏偏张家口这个地方它形成了这个叫库张大道呢？”我给大家简单的梳理一下当时的几条商道。然后呢带着大家引出来接下来的旅游景点的故事。从地理位置上讲啊，那个时候如果从蒙古草原想到中国内地，有三条路可以走。听众朋友们，您不妨想象您现在正在中国的地图上做一次自驾游。 自驾游 啊，个别想象力比较丰富的朋友，您要是想象您骑着骏马在那边跑也行， 您在天上飞都行。 第一个呢，咱们从蒙古的当时的这个核心地区乌兰巴托出发。 哎， 要穿过浑善达克沙漠的边缘，到达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的锡林郭勒，然后过乌兰察布，沿着山西大同太原，这就算是进了中原内地了。第二条还从乌兰巴托出发，还是只不过这次要横穿啊，我们从中间直穿过去浑善达克沙漠，到的是锡林郭勒的多伦县，接着走到张家口的固原县，再经赤城县独石口就进了北京城了。第三条呢，还是从乌兰巴托走，直接穿过浑善达克沙漠，经过锡林郭勒，到达咱们的草原天路的一段张北县，再进入张家口市。根据我查阅当时的清代的包括民国的一些商旅的笔记，以及当时的一些口述历史的资料，就后人留下的口述历史，第一条咱们今天走当然没问题了，不过当时的第一条呢，要过一片湿地，这个湿地中间有很多沼泽，很危险， 所以走了不久就没人走了。 哎， 第二条呢，它绕得太远了，而且呢中间有很多山路，走起来特别的累， 费劲儿， 费劲儿。 嗯， 根据当时的这个笔记对比呢，说第二条跟第三条路相比呢，第二条路要多耽搁十几天，没必要。所以过去的人也聪明啊，舍近求远，何必呢？那我就直接走第三条吧。所以第三条就是我们所说的库章大道的大概的行程路线。 嗯， 注意的是它的最后一段，就是今天咱们张北的草原天路。 哎， 所以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啊说它像天路，但是库章大道比天路繁忙得多。实际上当您自驾穿过草原天路的时候呢，您也是在完成百年来这个千里库章大道的最后一段。 嗯， 也是很有意义的。 好有意义啊。 哎，好的。那么咱们说到今天咱们要介绍的这个旅游景点，它跟张家口是什么关系呢？它是跟库章大道有关系的。因为库章大道啊在当时很繁荣，所以清政府尤其是这个慈禧太后啊，她很敏锐，她发现这个地方有这么一个商路，哎，我是不是在这儿可以做一些生意呢？什么生意？修铁路。 修铁路。 对，当时呢这个从慈禧啊，或者说咱们按照这个皇帝年号说啊， 嗯， 从光绪一直到宣统，清政府是逐渐有了在张家口地区修铁路的想法的。 嗯， 虽然说这个最后实施的时候呢已经是1909年了。 哎，这个年头大家熟悉了 啊，1909年，因为1911年不就这个辛亥革命了吗？ 嗯， 已经没几年了。但是呢这的确是中国当时中国的第一条国有的实用铁路。 实用铁路。 对，这条铁路是发挥了贸易作用的，而它的设计师就是著名的中国著名的工程师詹天佑先生。 嗯，这个故事应该在我们北京市的铁道博物馆，铁路博物馆， 嗯， 应该是有的，有记录的。 有的，而且呢它是历经了，可以说是历经了这个从光绪到宣统这两个朝代才修成的。 嗯， 他决定 修，主要之前两个朝代光在想了，光琢磨了，没动手。 之前两个朝代何止光琢磨了，之前两个朝代都视铁路为妖孽嘛。那个时候还有个笑话，说铁路干嘛呀，说铁路这个东西火车嘛，它喷火，它会烧毁沿途的房屋，它声音太大，过了以后这老百姓的鸡鸭都不下蛋了，它会影响农事生产。 嗯， 更荒诞的还 是科学技术不够发达 啊！对，更荒诞的还说什么铁路过山要打隧道破坏风水。哎呀， 嗯，所以说历史的车轮必须要打破一些固有的观念，也是不容易的。 对，也是很不容易的。由詹天佑先生设计的京张铁路呢，大概连接了咱们今天北京的丰台区，经八达岭、居庸关、沙城、宣化，最后到达今天咱们河北的张家口市。 嗯， 全长200多公里。别和小看这200多公里，对于咱们有着基建狂魔的新中国来说，可能200多公里就是几下的事儿。 嗯， 但是在1900几年，这个京张铁路的确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 嗯， 整个工程大概是从1905年9月开工建设的，花了4年左右的时间才在2009年建成。 嗯， 为什么我在这里这么强调京张铁路呢？不仅因为它连接了北京和张家口两座北方重要的城市， 嗯， 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当时中国首条没有使用外国的资金，没有使用外国的相关技术人员，独立自主，由中国人自行设计投入应运的铁路。 嗯， 而且在我读小学的时候还有专门有课文讲到这个京张铁路修建的时候攻克了很多在当时其他先进的这个欧美国家看来都很难以克服的难关。接下来我们要细细讲一讲京张铁路它修建过程中的这些难关的故事。 嗯， 那么为什么清政府从第一开始惧怕铁路，到后边对铁路来了一个180度态度的转弯呢？其实这里边的重要原因无外乎两点。 嗯， 第一个就是因为张家口本身地势太险要了，它是拱卫经济要地的一座重要城市， 清政府不希望把这么重要的一个铁路线交给外国人， 嗯， 他不放心嘛， 嗯。 第二个呢，就是他也看见了铁路的甜头，这坐铁路运输又快又方便，还省成本。过去罗马拉的货呢，铁路能拉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在当时清政府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他也对这条铁路寄予了一定期望，希望通过运营这条铁路来填充一下干瘪的国库。 嗯，效率很高哈、啊。 嗯， 对于这个贸易来说，确实是一个锦上添花的，甚至于雪中送炭的这样的一个建设。 那么这里边呢，还有一个小故事，能够看出来，清政府以及当时的清朝的官僚对于这个铁路的态度的变化。 嗯。 最早在咱们中国呢，1874年的年底，英国人就已经瞒着清政府，偷偷的在上海修了一个叫做吴淞铁路的小铁路。 嗯，这个听过。 哎，上海的吴淞口嘛。 嗯， 这吴淞口呢，从当时的上海市开始，一直到那个时候的吴淞镇的镇上，多长呢？14.5公里，很短很短。 嗯。 然后呢，这个铁轨呢？每米大概是有13公斤重。这个铁路修完之后呢，当时就引起了很多争议。老百姓当时出于各种奇奇怪怪的这个说法啊，就把这个铁路的车站给围起来了。围到什么程度呢？水泄不通。 嗯。 最后清政府想了个笨主意，这个铁路吧，这个新玩意儿，这些官僚谁也没见过，清朝的这些官吧，老百姓呢又天天聚众，他又怕出事儿。干脆花了铁路3倍的价格把这个铁路啊直接买下来了。 嗯， 所以说呢，这个在当时最起码在19世纪末那个时候呢，人们对于铁路这种洋玩意儿还是有诸多看法呢。然而在这条铁路修筑大概30年后，清政府从高层一直到底下都已经明白这个铁路有多么重要了。那时候老百姓呢，对于乘坐铁路出门已经看作是一个相对寻常的事儿了、 嗯、 已经能够接受铁路进入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这样一种状态了。 嗯， 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由当时的直隶总督啊，这还是历史上一个大名人了，因为他叫袁世凯、 哦、 亲自出面，先后拒绝了英国和俄国这两个国家意图把他的魔手伸向京张铁路的要求。您甭来了，这是我们自家事儿。 嗯， 哎，我们有能力也有信心修这么一条中国人自主的铁路。 嗯，为什么当时在北京和张家口这两个地方之间的这条铁路就是这么重要呢？ 重要性其实无外乎那两点嘛。 嗯， 一个是它可以取代库张大道作为一条繁茂的商道。 嗯， 另一个呢就是张家口是北京北面重要的一个军事要地。 嗯， 您想啊，这铁路不光可以拉货，还可以运兵嘛。 对， 清政府那个时候不是打算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吗？ 嗯， 这新军呢，不光用上了洋玩意儿，还习惯了洋运输，一旦有什么事儿，坐上铁路直奔张家口，先把北大门看牢了。所以说那个时候这个重要的事情交给袁世凯来办。 嗯， 那袁世凯呢，其实这个人办事吧也比较精明，他自己也知道、嗯、我虽然明白铁路的好处，但咱也不懂啊。他就找来了当时浏阳幼童中那批浏阳的幼童中的佼佼者，就是詹天佑先生。 嗯， 那么詹天佑恰好在浏阳的时候呢，是在耶鲁大学，他取得了耶鲁大学的土木工程的毕业证。 嗯， 用今天话说叫专业对口。 专业对口， 哎，专业对口， 土木工程跟铁路专业对口， 专业对口。 嗯， 那么这个事情那就交给你来办吧。更重要的是呢，这个张家口到北京的这条京张铁路，它这里边还有很多技术难关、 嗯、 其实这也是当时英俄两国退缩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对于攻克这个难关，一，没有十足的把握信心，二，漫天要价，开出了很高昂的价格。 嗯， 就有一点像这种，换个角度思考啊，就有一点像就是故意给你为难你一样。为什么？因为这活太难做了。 嗯， 所以我给你个高价，让你知难而退。 嗯， 不过呢， 设置一个高门槛。 哎，设置一个高门槛，有意把这个标准拉高。 嗯， 不过 詹天佑在接下来的实地实操实践中解决了这些系列的难题。咱们就比如说哈， 嗯， 首先这个京张铁路刚出京修了不到多少公里，就在八达岭遇到了第一个问题。八达岭这个地方啊，隧道太长了， 山比较大， 而且比较岩质比较坚硬。 嗯， 今天呢咱们挖隧道有很多工程机械， 或者用爆破技术， 哎，对，打眼爆破。 嗯， 中国挖隧道在世界上可是一绝呀、啊！ 哎呀，那中国速度不用说的， 对中国基建嘛。 嗯， 但是在当时，中国想自己修铁路，那都是上了欧美的报纸啊，就是欧美人都把这个事情看作一个不可能的事情。 嗯， 因为当时的中国，别说工程设备了，连懂的人都不是很多。 嗯， 就说八达岭这个隧道吧，詹天佑计算了一下。如果按照老办法从一头挖到另一头，就是循规蹈矩的挖，需要的 就人工的挖， 对，人工的挖，再加上当时的这个，当时也有 匹配一些简单的工具， 简单的工具，简单的这个爆破技术，肯定不像咱们今天定点爆破这么精准了。 嗯， 是正常工期的3到5倍。 嗯， 也就是说这个铁路修可能修个7-8年甚至10年都是有可能的。 嗯，太长了， 太长了。那么当时有一个老矿工就跟詹天佑进行讨论，提出了一个很有趣儿的方法，说咱们可以呀、啊、先在这个隧道中间大概中间的位置打一个竖井下去。 嗯， 这个竖井的目的何在呢？打下去以后咱们再放相应的矿工从这个中间竖井啊把人放下去，就等于这个竖井往两头挖， 嗯， 两边隧道呢往中间挖， 嗯， 把之前两边一起挖隧道的这么一个工程呢变成四边一起努力。您想啊，竖井它是两边，隧道两侧各有两边，就等于四拨人一起在努力开隧道。 嗯，四面开工。 那么这个工期呢就由之前的好几倍工期一下被大大缩短了，至少缩短1/2嘛， 四拨人嘛。 对呀、啊、 嗯， 所以一个当时看似不可能解决的困难就被这么一个经验丰富的一批老人再加上詹天佑自己的智慧给解决了。 嗯， 那么第二个困难更麻烦，就是青龙桥那边的那段铁路。这段铁路呢有一点像今天咱们这个盘山路一样，它是有一种之字的铁路的走向， 螺旋形上升。 当时我们知道铁路的这个发动机，我们今天说哈、啊，说这个发动机怎么怎么样，它烧的既不是柴油也不是汽油， 嗯， 都是烧煤的蒸汽机。 最早的一批都是蒸汽小火轮嘛，蒸汽小火轮，蒸汽小轮船，蒸汽小锅炉，蒸汽火车头，它动力不足啊、 嗯、 今天咱们说这个车动力不够爬坡就很困难， 是 越野性能不足。 嗯， 在过去的时候火车也有同样的困难。 嗯， 那么这个怎么解决呢？詹天佑就创造了一种用两边的火车头人字形铁路一边拉一边推。 哦， 我给听众朋友们大概说一下这个人字铁路是怎么运作的哈。 嗯， 首先这个人形的这个坡呀， 嗯， 就等于把一个直坡截成了两段。 是的， 你可以先走完半个人形走到一个平地上，再从这个平地上呢爬完剩下的半个人形的坡。 嗯， 首先坡度就降低了， 是角度变小了。 对，另外呢它在人形的中间，我们想象一下人形的一撇和一捺交汇的地方呢多备了一个机车头。 嗯， 怎么备的？好，我们想一下，我们上来的时候首先前面有一个机车头负责拉， 嗯， 后边有个机车头负责推。 嗯， 等它走到人形那一撇一捺交汇的地方呢，这两个机车头掉个了，之前负责推的火车头哎，在这个平台上做一个转向，由新的火车头转过来、 嗯、 新的火车头负责往上拉，之前的那个拉的火车头卸下来，由旧的火车头怼上去负责推。 嗯，双重动力，好复杂的科技啊。 说起来如果再麻烦呢，咱们就想您搬家的时候搬床。 嗯， 我们想象把您家的双人床从2楼搬到1楼，再从1楼搬回2楼， 这可不是跟大家开玩笑啊。 为啥小子呢？ 对，这是形象的给大家解释这两个人是怎么用力的。您想呀，从二楼到一楼，假如说 底下的人受力多， 底下的是您的兄弟，上头的是您，那就是底下的人受力多，把这个床一点一点抬下去，抬到一楼。再回二楼呢，是您这一头上面的人受力多，底下的人负责推，再把他一点一点的送回二楼。这么一推一拉一顶一抬，您走的可不就是那么一个立体的人字吗？ 这个技术当时在全世界来说是我们率先用的吗？还是说是舶来的？ 是率先用的。就今天，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咱们说这种人形铁路的这种推拉的方式，我们叫它别出心裁也不为过。所以詹天佑用了一个非常有创意的思维，无非是调换几个火车头嘛，火车头转转向嘛，就把这一个在很多发达当时的发达国家看来都难以逾越的技术障碍就这么解决了。所以京张铁路通车的那一天呢，各国报纸又是争相报道，只不过这一次口径变了，中国人真的克服了难关，修成了这么一条几乎不可能修成的铁路。 中国人太能了，解决了不能解决的问题，而且本来可能大家是等着看我们笑话呢， 没 想到实则呢是让大家佩服 刮目相看。 对了， 而且用了这么简单的办法，不就是火车头掉个个吗？所以说詹天佑的这种思维模式，这种方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 非常的先锋。 他也没有用到当时很先进的很先锋的技术，而是只是对现有的这些技术和材料进行了一个简单的转换，就把这么一个难题攻克了。值得一提的是，京张铁路就这样顺利的运营了105年，跨越了世纪，直到咱们2014年的7月，京张铁路中的重要的一个站张家口北站才停止了运营。它见证了从清到民国再到新中国这么一段历史，也是中国人独立自强不息一段奋斗历程的最好的验证。 我们应该是有这样的影视剧作品啊，去纪念这个京张铁路的建成，包括詹天佑啊，詹工程师他的人物的生平，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在当时那个历史条件下，大家克服了非常多的困难。但是呢，当这个京张铁路建成的时候，确实对我们的贸易和经济有一个巨大的拉动，对吗？ 对的。那么我们简单的，我们上一期说过一个换算，说这个马力跟这个火车的车皮，我记得看过一个随笔小说，说一匹马，因为我们有个成语叫人吃马喂嘛，它得吃粮，它不能做到24小时前进啊， 它得睡觉， 它得休息，就算是马拉的车，还记得我们讲这个康熙旅店的故事吗？它定期也是需要保养，比如说上油啊，比如说检查车轴啊， 刷刷漆啊。 是的，它的保养的频率也是远远高于火车的。在随笔小说中说到，火车在清末民国的时候，一节车皮拉的量可以抵当时的一个小型马队，就是要有数十人随行的一个小型马队的量。可见这个运输能力在当时有多么强。 所以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句话真的是没毛病啊！ 没毛病。 这个京张铁路成功的通车了之后啊，对于我们，尤其是北京和河北之间的贸易往来，有一个应该说是一个指数级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和一个促进啊。今天非常高兴，我们跟北图老师一起漫游张家口，来跟大家分享京张铁路的那些往事。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

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0.6京津冀之声，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乐行京津冀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冰。您也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是宝藏嘉宾凤凰网历史频道的撰稿人北图老师，来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图。 我们在上半段跟大家聊了我们中国非常重要的一条铁路，京张铁路，聊了聊它的往事啊。 百年兴衰啊。 真的是百年兴衰，而且应该是有这样相关的电影啊，相关的纪录片，去记录当年我们去修建京张铁路的时候流过的汗，流过的泪，对不对？ 还有那些因为咱们独立自主，因为咱们自强赢回来的荣誉。 刚才我们聊到了说这个京张铁路开通了之后，确实对两地的这个贸易往来啊，包括对于两地的这种文化上的交流，其实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对不对？ 哎，对的，拉近了当时北京和河北北部的贸易往来，拉近了两地的交流。是的，而且我们之前还说到了京张铁路可是稳定运行了上百年。对于维系这两个地的交通沟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京张铁路，我们说这个2014年7月份张家口北站不是停止运营了吗？听众朋友们可能就会有一个小疑问，那我要再出门还能坐上京张铁路吗？ 能吗？ 别急，大部分京张铁路的铁路段呢，现今被并入了京包铁路。 更延长了。 延长到了哪儿了？那到包头哈。 包头了。 包钢到了包头。而且呢，铁路的速度也被大大的提升了。 高铁了。 有高铁段，也有绿皮车，这个看咱们的选择哈。现在呢，这个我们如果是从北京出发想去张家口旅游，那不妨就坐一坐这一段京包铁路。咱们想一想啊，这个百年前最早，如果您是一个在库张大道上做茶叶或者是做乳制品生意的商人，您进了张家口的大境门，至少还得走好几天，一周吧，十几天才能望见北京城呢。而今天您坐上这京包铁路，可能一上午的时间，您早晨还在北京呢，中午就已经在崇礼滑雪场滑雪了。 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啊。 对，那么这也是咱们京津冀一体化中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一个重要的体现。我们根据今天的铁路车次，可以跟听众朋友说一下，如果今天咱们从北京到张家口坐 K 字头的铁路，坐快速，也就是3个小时左右就到了张家口了。如果您着急，或者说心急想滑雪，坐高铁不到1个小时就到了。古人有句话嘛，叫朝游北海暮苍梧，早晨我在北海呢，晚上到苍梧山了。那么今天呢，您可能就是朝在北京，晚上到张家口。就这么方便。 那晚上到还是有点慢的。 对，晚上到还是有点慢的， 1-2个小时就到。 早晨在张家口，中午到北京，这么说就合适了。 是的， 对，最多3个小时，最少40-50分钟，不到百年今非昔比。那么今天呢，詹天佑设计京张铁路中的重要节点青龙桥站旁边也不再有国铁列车经过了。现在青龙桥站呢，负担了一个相对较轻的业务，就是只办理北京方向一个旅游特别有名的线路，叫做 S2 列车的接发业务。并且青龙桥站也作为北京地区重要的一个历史文化遗存，把它开发成了一个小的铁路工业的旅游景点。今天如果您到青龙桥站的现场，还能看到当年保留下来的老站房、京张铁路的纪念碑以及詹天佑夫妇的墓地。在詹天佑他的这个遗嘱中呢，他指名点姓，希望自己去世之后能够安葬在他一生中最为得意的 作品《京张铁路的附近》。 哎呀，一生能有这么一个成就，就值得被我们一直铭记着啊。 而且2013年的时候，在当时这个国务院下发了专门的文件，确定京张铁路位于北京市延庆区的青龙桥站呢，被认定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可以说这是一段百年来发生在京津冀地区的中国人自强不息的故事最好的结尾了。 非常的不容易啊。应该说我们的百年兴衰，我们京津冀三地啊，就是我们乐听京津冀节目其实想呈现的呢，也是河北、北京、天津这三地文化旅游吃喝玩乐，其中还包括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就是交通。因为我们京津冀一体化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在交通上的一个便利。可见啊，这百年兴衰百年以来，其实我们一直在琢磨在发力的也是说怎么样提升我们比如说河北和北京之间往来的一个效率，对吧，一个速度。现在呢我们应该是非常非常的高效了。 对的对的，我们现在不是经常有一个说法吗，说现在比较流行的是短途游。那怎么就是短途游呢？开车2到1个小时就能到，在2个小时的车程之内。这个是短途游相对来说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个标准。那么京津冀地区尤其是张家口啊、承德呀、秦皇岛啊，包括南边的保定啊、廊坊啊，很多地方可以看作是短途游的范围之内的。所以呢这个马上6月份哈，马上到暑假了。这个您如果有孩子或者想自驾游的话，别总是去那几个地方，您不妨开上1-2个小时的车，咱们跑到京津冀周围我提过的这些好玩但是呢又相对小众有趣的景点去看一看。 甚至可以说比较小众和冷门的景点，比如说这个大进门啦， 比如说这个青龙桥啊，您看一看。 那在这个京张铁路的这个旧址啊，应该有很多他的这个总工程师，对吧，詹天佑的这个 的 一些纪念碑 啊， 他的纪念馆， 包括他的墓地也在最后也在那里哈。 把自己永久的跟这个京张铁路绑定在一起了。 对，而且这个地方我之前提过嘛，也是北京一条著名的旅游铁路线。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注意没有啊，旅游铁路线 怎么讲，有什么旅游的好的资源在这个铁路两边 啊？对的，叫做市郊铁路 S2 线。为什么要专门着重介绍这条铁路呢？首先因为它是中国首条市郊铁路，是专门绝大多数坐这个铁路的人呢是来这个北京郊区来河北这边郊游来的。被称为开往春天的列车。 开往春天的列车从这儿来的呀？ 对呀、另外呢这个线路呢也非常有意义，跟咱们京张铁路相关。它是由黄土店站始发，最终呢到分别到延庆和沙城站。延庆和沙城，这是我们提过的京张铁路的几个节点。其中呢这个今天的青龙桥站就负责 S2 站相应的一些发车的一些工作。那么这里呢咱们说完了京张铁路，就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S2 线。为什么说它是，先解释为什么说它是开往春天的列车呢？ 为什么呢？ 首先开往春天，顾名思义，这是一条专门满足花期的时候咱们北京河北地区旅客赏花的铁路线。 到河北赏花吗？ 对，这个沿线是从北京到河北，它沿线要经过很多山岭，这山岭附近都是花。而且 S2 车速不快。不是有一句话叫陌上花开缓缓归吗？想看花咱就自然不能坐高铁了，不然就看到一团粉红，花就过去了。而且这个地方呢相对来说人迹还得罕至一点，不能像咱们京广京九一样一路上全是高楼大厦， 太现代了， 全是水泥电线杆子啊，大厦风景。那么 S2 线可以满足您乘坐绿皮火车寻找春天的一切幻想。 哇，好复古啊。 是的是的，而且更好玩的是咱们如果有北京的市政交通一卡通都可以坐这个 S2 线。只要您卡内余额啊20块钱以上您就可以上这个车，可见这个车票有多便宜。 另外呢，坐这个车还能找到过去那种绿皮火车，啤酒、花生、矿泉水儿，是吧？ 鸡爪、鸭脖子、烧鸡 啊，对，这种感觉， 嗯 啊， 扑克牌， 扑克牌不少。这个来做 S 二线的人呢，除了要赏花、要赏景， 嗯， 还有呢，就是在火车上认识朋友， 嗯， 在火车上打打牌，哎，这个吃吃所谓的这个火车盒饭，找找那种绿皮火车的感觉。 找找那种从前慢的感觉，你别说啊，其实我是一个对火车有情节的人，我觉得在火车上的时光真的是非常的慢，会感觉把你的生活按下了一个减速键啊，一个慢动作的键，就是你在火车上其实你坐不了，你看不了电脑，对吧？ 嗯， 你现在可能大家长时间的看手机了，但是我上大学那会儿大家基本上在火车上还看书呢，然后那个时候呢还在火车上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我记得顾城和他的太太雷米应该就是在火车上认识的，很多这样的故事。就火车是一个让大家在平稳中可以行进，风景在变，但它变得又不是特别快，就很适合你去调试心情。像北图老师说的，又可以赏花，速度又不是很慢，其实特别适合你去放空。 对，那个车速它肯定不能像高铁那么快， 嗯， 而且呢，我之前看网友对于 R4R 的评价，说这个火车上啊，是一个能够结识很多陌生的朋友的地方。为什么？ 嗯， 因为他，你想啊，两个人就这么面对面坐着，一坐一上午，他不熟悉，他也忍不住打开话匣子得说几句，不是？ 是的。 再加上坐 S2 线的很多都是带着旅游心情来的旅客， 嗯，大家本身就是一个悠闲的心情， 哎， 不是说我要赶路，我要上哪开会去？ 嗯，是的，是的。 所以聊起来呢也很容易打开话匣子， 就很容易就两个人熟识成了朋友了。 嗯，说不定你就在这个路上找到了一个志同道合的驴友。 哎，没错。所以对于北京北部景色啊，包括对于这个现在说赏花可能有点晚了哈， 嗯， 对于北京的山色，对于这种湖光山色有着需求的朋友呢，不妨建议你坐一坐 S2。 那么如果坐到延庆那边，不妨再去青龙桥站体验一下当年詹天佑留下的关于京张铁路的历史。 嗯，这是一个非常小众的，甚至是一个冷门的一个路线，现在来讲应该是比较冷门了，对吧？ 现在怎么说呢，现在人都时间，可能时间在现代人生活中都是比较金贵的吧， 比较稀缺的， 远的呢我就坐飞机，近的呢我就坐高铁， 嗯， 着急了我就自驾， 嗯， 这种坐火车去体验的感觉反而变得稀缺和稀少了。 真 的， 说不定以后像坐马车呀、坐火车呀，这都变成了一个游玩项目了，很复古。 嗯嗯，我的朋友里边还有专门去收藏这种老的绿皮火车的火车票的人呢。 嗯，我记得当年好像北京有一个说最后一列抵达北京的，还是从北京发出的绿皮火车，我们交通广播还有记者专门去做了这样的一个报道，很多人都有很多对绿皮火车的回忆啊，都跟我们去倾诉，然后都他们分享他们的故事。我觉得这真的是我们从前慢的一个缩影吧。 嗯，是的。那么其实说到这儿呢，京张铁路的这个旅游故事呢也告一段落了。 嗯 嗯，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着京张铁路和 S2 呢大概聊一聊咱们北京这边的跟铁路相关的一些景观的故事。 嗯，那接下来北图老师继续带我们漫游河北啊，我们接下来去哪儿呢？ 哎，那么之前我们说了哈，京张铁路和张家口，我们可以说在近代历史上，张家口是一座受益于铁路的城市。 哎， 因为有铁路，哎，这个城市跟北京的关系更加紧密了。 嗯， 那么我再说一座在近代历史上因为没有铁路差点受了冷落的城市。 哪里呢？ 同是河北北部的承德。 承德呀， 嗯 嗯，承德避暑山庄啊， 对啊，之前我们不是简单的提过吗？ 嗯， 那么说到承德呢，先别急，咱们还是老三样哈， 嗯， 先说一说承德这个地方名字的来历。 好的， 之前在节目中我有简要提过，我带着大家回忆啊，承德这两个字儿啊，是雍正皇帝的御笔。 嗯， 哎，承天则德。 现在这俩字在哪儿呢？ 现在这两个字啊已经找不着了。 嗯， 但是避暑山庄这几个字儿还能找着。 嗯， 是康熙皇帝的御笔。 哦， 而且这里边啊还有故事。 有故事。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避暑山庄的这个避啊， 它的笔环啊，它多了一环。 嗯， 哎，这个 B 它多了一横。 嗯， 不过这个别着急啊，听众朋友们，您别急，我留一扣。之后的节目里呢，我慢慢的给大家讲，为什么这个御笔还能写出这么一个一体的字儿来。 嗯， 有的网友可能比较急啊，说皇帝写白字儿吗？不是，哎，还真不是，这里边有说法。 有白字儿得有人提醒。 哎，对，咱们到时候再细细的说，咱们还是先说承德。 好嘞。 承德如果咱们从经纬度上来看， 嗯， 它呢可以说是京津冀三地的最北边了。 嗯， 大概呢在今天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 嗯， 它的最北端。那么换成纬度呢，大概是北纬的42度多一点左右。 嗯， 清代的时候呢，我们之前说过，皇帝有不同程度的这个狩猎活动。 嗯， 比如说春天要打猎，夏天要打猎啊，冬天秋天都要打猎。那么为了方便当时居住在北京城里的皇帝以及八旗贵胄定期的狩猎活动，康熙在今天承德市承德地区的范围内划分了著名的木兰围场。木兰围场， 嗯， 那么为什么叫围场呢？意思就是说皇家下令 打猎的地方吧， 哎，把这个地方围起来。 嗯， 围起来的目的，第一个是不许民间再打猎了。 哎， 那么很多人可能觉得有点愤愤不平啊， 嗯， 你皇帝老儿可以打猎，凭什么我老百姓就不能猎呢？ 嗯， 您啊还真不能这么想。为什么？因为我之前说过，每年的这个狩猎活动名义上是狩猎活动，实际上它也有军事演习的目的。 哎，对， 这演习基地能随便进吗？ 军事运动会。 哎，军事运动会。 嗯， 不光这些八旗子弟在这儿啊，不光要狩猎野物，还要表演各种各样的武艺，然后呢同时在这里还要每年进行定期的武艺大评比。 嗯， 在这里有好表现的可以就地升官，就地升级。 哎， 并且这还是重要的当时清朝皇帝会见各个民族各个部族，尤其是北边比如蒙古啊， 嗯， 这些民族的一个地方，还有一些相应的一些我们今天说一些民族之间的交流活动。 嗯， 所以说它的重要性是很高的，木兰围场。那么有了木兰围场，皇帝也得有下榻的地方啊， 嗯， 不能次次都住蒙古包吧，也不方便呀，所以也就有了避暑山庄。 避暑山庄， 因为地势承德地区地势比较高，皇帝每年定期要举办相应的狩猎活动，又必须得来， 嗯， 所以久而久之，避暑山庄就成为了清朝皇帝办公的一个地点。 嗯， 承德地位也就上升，变成了一个有着陪都性质的城市。 嗯， 说到陪都，可能部分听众朋友有点陌生。陪都，哎，咱们想一个场景，抗日战争时期，这国民政府的陪都不就是在重庆吗？我们看很多谍战片儿啊，一说咱们这个我党工作人员在重庆怎么怎么样，哎，他为什么不去南京呢？哎，因为南京失守了呀。按照当时国民政府说法，陪都，陪都就是指有一定的办公性质的，就中央政权在这个地方有一定的办公性质或者办公职能的这么一座城市。 嗯， 它虽然不固定，但它随时可以承载这样的功能，很灵活。 嗯， 在清朝这数百年间，承德就是一座有着陪都性质的城市。其中最为著名的，比如咸丰皇帝鸦片战争期间呢，他就直接躲到了避暑山庄里边。 嗯， 那么后来呢就是在避暑山庄里边去世的。去世了之后呢，用老百姓的话说，他的一个老婆叫慈禧的，就联合恭亲王发动了著名的辛酉政变。 嗯， 就把清廷的实权握到了手里。从那个时候开始，咱们老百姓津津乐道的慈禧太后的故事，就是算是从避暑山庄里边这一场政变开了篇了。 嗯，这就是故事开始的地方。 对，那么从清末到民国，避暑山庄也见证了清王朝走向覆灭的那么一刻。在民国期间，避暑山庄是一直是荒废着的。 嗯， 啊，那么到今天，咱们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对于避暑山庄的历史文化遗存旅游资源做了重新的修整，做了重新的整理， 也陆陆续续呢从民间搜集来了很多之前流散出去的重要文物。 嗯， 避暑山庄一跃成为河北省为数不多的啊，具体说是十个五 A 级的风景区之一。 现在也非常的好玩啊，而且呢非常值得一去。 非常值 得。这个避暑山庄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它非常的大，占地面积非常的广阔啊。然后呢，这个避暑山庄里是有山有树有林有水，林是树林的林啊，还有小动物，有小鹿，对吗？ 对的，对的。这些封建王朝的皇帝呢，一般都有一点好大喜功。 嗯， 他妄想把整个帝国的疆域版图化整为零，给它微缩到它所居住的这么一个行宫，这么一片园林山水之中，所以避暑山庄就有山有河，哎，有湖有林，还有小路了，就有一种我足不出山庄就可以畅游全国的感觉， 感觉这个国家的版图尽在掌握啊， 哎，是的。那么避暑山庄在历史上还有一个名字也很有名气，叫热河行宫。 热河行宫， 哎，这就涉及到咱们又好玩的一个故事了。我们之前说晋察冀根据地讲到了察哈尔，今天咱们再讲到一个跟京津冀地区有着直接关联的一个行政区划，叫热河。 热河， 热河省， 这个应该涉及到一个少数民族吧？ 哎，这还真不是少数民族。 嗯， 这个名字的意思其实特简单，就是有条河，这河呀它挺热，所以叫热河。哎，听众朋友别急，接下来马上给您揭晓为什么叫热河。 哎， 咱们先说啊，河北京津冀北部地区在近代历史上呢，行政规划是比较复杂的。曾经有两个省跟河北接壤，有一部分呢就是河北北部，后来又被取消了，分别是热河和察哈尔。察哈尔的故事咱们之后再说，咱们今天专说热河。热河是怎么来得名的呢？它源于避暑山庄里边的温泉。我们之前说过啊，张家口有温泉，承德也有，而且恰好避暑山庄里就有。这个温泉水从避暑山庄里面流出来，流入一条叫做五裂河。哎，五裂河里，因为呢避暑山庄这个地方呢它相对来说比较冷，到冬天的时候绝大多数的河都是要冻上的，河面冻上嘛，它就流不了了嘛。但偏偏这条五裂河呢结冻的时间最晚，还有很多次甚至就不怎么结冻， 所以真的是一条水温比较高的河。 对呀，因为温泉水流进来了嘛。而且呢冬天的时候这条河上经常是水汽蒸腾，老百姓远处一看，哎，这不是我们家蒸包子的笼屉吗？所以就管这个地方叫热河。 热河， 久而久之热河名气越来越大，干脆也就成了河北北部在一段时间里行政区划的省份的名称了。 今天我们带大家先说了京张铁路啊，然后呢又说到了承德，说到了承德的避暑山庄，也说到了避暑山庄的一个旧称热河行宫啊。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周末啊或者小长假，真的去避暑山庄再看一看， 或者您找一幅河北的老地图，看一看今天的热河省的位置，看一看咱们河北京津冀北部行政区域变化，你也从中能咂摸出很多有趣的故事来， 去感受一把皇家园林的这种凉爽和广阔。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0.6 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三地携手联动，信息权威发布，协同发展进程，热点追踪报道。晚间新闻节目京津冀新干线增加重播时段，首播晚6点，重播晚10点。热点新闻、文旅资讯、展览信息、演出时间，尽在京津冀新干线。 又是一个混乱的夜晚，星星都闪，因你在云端，眼前一些记忆在浮现，闪亮灯火照耀着平安，